10:09啊，嚟到今日7月14日晚星期二晚嘅敏感时刻，喺直播室除咗茉莉同 Kitty 之外咧，星期二晚当然有 Neo Neo 喺度啦。 Hello， 大家好 ，Happy Tuesday。 系啊，不过今日就唔系好 happy 啦，即系呢几日咧睇到啲数字就真系 好担心啊， 担心啊。 今日直情又讲咧，超级市场咧都已经又系要限呢、這个诶卖嘢啊。 哦，系啊， 系啊， 点样？因为我自己又冇。 啲人又去抢粮啊！ 因为其实就话某一区咧，因为嚟紧就话六点之后，其实全个香港咧嚟紧咧就六点钟之后就冇得食晚饭，只能够外卖，冇得堂食噶嘛。咁、 啊、 所以咧，跟住就到凌晨五点钟之后咧，即系过咗凌晨五点钟之后，先可以再坐翻低喺餐厅度食。咁、唔知系咪因为咁样咧，就好多人咧都决定就买多啲罐头啊，买好多唔同嘅嘢啊，翻屋企就摆喺屋企，咁夜晚可以煮饭嚟食。咁喺某一区即系有啲嘅重灾区咧，就话个超级市场已经好早已经俾人排队清走晒啲嘢啦，咁、所以咧，唔知系咪因为咁样嘅关系咧，我下昼嘅时候就突然间收到个 message， 咁就系话喂，有一张纸弹出嚟，就系一个超级市场嘅限买 list， 咁、个 list 入面譬如有米啊、蛋啊、罐头啊嗰啲，全部每样就只能够买两样咁样，咁、而待再迟少少咧，跟住之后个超级市场都证实咗话系啊咁样咯， 系、而家我咁、我都系谂住我喺平时而家咁嘅疫情，大家都少出街食饭噶啦，尽量都、我咪谂住自己煮饭啦。咁其实呢过去呢半年都煮咗好多饭噶啦，每日。跟住上个礼拜阿 Master Choi 同我约咗朋友食饭，咁啊早咗少少，咁啊上咗嚟我屋企坐，咁啊屋企望下望下，跟住同我讲咩啊？你唔好煮咁多饭，你今年个厨房位唔系咁好，我即刻晴天霹雳，你知唔知？我话煮咗好耐好耐好耐，跟住话又叫外卖啦， 买外卖咯， 但你唔可以餐餐食外卖噶嘛，都要自己煮下噶，咁我唯有煮少啲咯。 唔系，或者你应该咁，煮多啲，跟住之后摆落 雪柜，煮一次食几日， 系啦， 即系煮咖喱啊嗰啲，系啦， 或者炆嘢咧可以食两日咁三日咁咯。 你大不了只系摆落微波炉叮就算啦， 唔使啦，摆微波炉。叮我，不如攞翻嚟煲翻热佢咪得咯。 你唔可以入咁多厨房啊嘛，所以咪咁样咯。 哦， 你叮快咪即刻走， 系喎， 即刻走啊， 唔使睇火系咪？ 系啊， 我即刻晴天霹雳啊！真系俾 Master Choi 讲完，你知唔知啊？ 哎呀，但系呢啲好惨，即系唔讲咧，即系 唔讲又自可又自可， 系啊，即系讲咗俾你听咧，你就即系唔知点咁样啦。 讲住就认住认住咯，连厨房斟水都唔敢入咁滞啊。 咁 不又好，大家唔好迷信呢个，即系讲嚟得啖笑啫。咁我都会煮饭嘅。其实系咯，但我发觉咧，但系依排叫外卖咧，好似有啲难啊。 嗯， 系啊，我试过依一琴晚同今日都想叫下外卖啦。咁但系我发觉啲电话打极有啲嗰啲大集团或者连锁嗰啲咧，就好耐都冇人听咯。 哦， 系咯，跟住叫你自己上网叫啦，咁样咯。因为平时佢接电话就可以嗌啦嘛。 我估因为多咗人呢几日咧，多咗人嗌外卖， 多咗人嗌外卖咯，系咯。同埋我又发觉一样嘢啦，嗱，平时咧我自己就好懒去超市嘅，通常我都上网买，买完佢就。送到屋企门口噶嘛，咁、平时隔一日或者两日，其实点都到噶啦。咁住我嗰日喺度买完之后咧，前晚试下啦。五日之後先送得到咯，或者有啲六日咯，即係有啲唔同嘅超市。 係咪因為有啲貨未翻？ 唔係咯，我諗係好多人買，好多人唔去超市係上網買啊，變咗佢根本就送唔切嘛。以前好快就送到，而家要多好多日時間咯。 不過我都係啊，即係我之前係中意自己落街市啊，落超級市場。 唔係街市我中意去，但係超級市場我唔中意去。 我就中意去， 因為太重啦，邊度攞得喐啫，買咁多嘢。 唔知我感覺好似實在啲啊，你起碼見到我實先決定買， 但你攞唔到嘛。 都 OK 嘅， 我中意买定好多嘢嗰啲人嚟嘅，即系次次我都可能买三大沓，即系30卷嘅。 咁你都系上网买， 系咯，咁你上网买啦， 系咯。咁你点攞啫？ 但我就因为即系呢几日疫情严重咗啦，咁我真系有少少惊去即系多人嘅地方啊，街市啊，或者去超级市场，我就真系我啱啱头先都喺度揿紧，即系睇紧，即系上网买嗰啲价钱咧。咁我发觉哦，又真系贵少少。 吓，上网系买贵啲噶？ 我睇到 即系同样一间超市嘅嘢。 唔係，我係喺一個 app 嗰度買嘅，咁佢咧其實就好似集合咗百家商店咁樣，即係唔係淨係一啲日常用品嘅，可能連啲護膚品啊、寵物嘢啊，咁其實都可以喺嗰度買嘅。咁就好似俾我，即係我頭先罩眼睇咧，就俾我平時，因為我平時都多去逛呢啲超級市場噶嘛，我都有留意下嗰啲價錢噶嘛，就真係好似每樣都貴少少，所以咧就會花好多時間。 就因為佢 上網都要人手 嘅，你咪去翻個超市度買咪得咯。 但係因為佢係集百家商店之大成，咁你就其實可以一次過就買曬，即係譬如你去化妝品又攞到， 即 係 藥房嘅嘢又有， 護膚 品又 有， 但佢一定唔會夠超市齊全啊啲嘢。 但係佢咧又有好多種，超市都有分好多種噶嘛，有啲咧就比較 local 啲噶嘛，有啲就主要賣日本嘢噶嘛，有啲可能台灣嘢又會多啲噶嘛。 但我主要上網都係嗰兩大間嘅啫，我。 就真係乜都有得揀咯，係啊，急凍嘢啊等等嗰啲都有得揀咯。咁但係就真係花多咗啲時間，就去格價啦，同埋去即係睇下仲有啲咩買記。 你真係好叻啊！會格價，我係唔知價㗎。 咁你幸福啫， 係我蠢咗好多年。 山崖风中飘降下沉，谁馈赠？没上限放得兴奋，一呼一吸都可宰杀灵魂来创生，动植物接种轮响，百毒不侵， 别太天真， 百毒不侵，别太天真，几多披上扣于酒菜里面，谁阴险？略步离决不手软，心肝心腹通通一概污染，无发现毒物被灌清未点。 百毒不侵， 别太天真。 百毒不侵， 别太天真。You're drowning us in poison. You're drowning us in poison.You're drowning us in poison, poison, poison. 天天几多粒子冲向额头，谁泄漏？万万人智商失救，心心娃娃终于听到接受，不多后实现责甲级成就。超生百毒不侵，就快超生。You're drowning us in poison. You're drowning us in poison. You're drowning us in poison. Poison, poison.You're drowning us in poison. You're drowning us in poison. You're drowning us in poison. Band 嘅百毒不侵，咁啊，希望大家即系呢一排就齐心抗疫啦，做好一啲防疫嘅工作。 冇错，咁啊乖乖地留喺屋企啦。咁我其实呢几日都冇出街啦。咁我咧就喺度谂紧， 啊，我喺厅嗰度由朝到晚都开冷气，夜晚瞓觉入房又由朝到晚开冷气，第二朝起身出翻厅又由朝到晚开冷气。 中间一少少 冇间断，咁跟住我就喺度谂啦，系咪咁样唔系几好咧？第一嗱，电费又好贵啦，廿四小时系冇停过开冷气。咁我今日下昼起身出咗厅之后，我就尝试咗开窗，跟住开埋风扇。咁佢就坐喺度啦，坐下坐下，坐咗两三个钟之后，越坐越唔对路，坐下坐下就好热，跟住结果都系顶唔顺，要去闩窗开冷气，真系好难忍啊！但我都忍咗，都悭咗几个钟头电咯。但你哋会唔会咧？我想试下，因为我觉得太唔健康，同埋又太浪费嘛，又唔环保，太嘥电啊嘛。 我分享一下，即系我呢几日嗰个 日程， 其实都系呢排噶啦。即系虽然本身都有嘢做。明天跟住但系都又即系延期改咗啦，咁啊有少少唔开心，不过唔紧要啦，即系都喺屋企咧都有屋企即系嗰个节奏嘅。咁我多数咧起咗身之后咧，而家咁他条唔使出去做嘢咧，就会即系洗面刷牙啦，跟住我就会熄咗房个冷气先。 系啊，起身更熄啦。 系啦，咁跟住咧就出厅咧就开咗两只窗，我又唔会开晒，因为我都 feel 到其实出面热嘅，即 系 feel 佢出入嚟啲风都唔会凉得去边啊。 其实我初头起身嗰一下开咗窗开风扇，我觉得唔系太热嘅啫，但系越坐越唔对路。 咁我开两只窗，咁跟住咧就开始少少嘅活动啦，就多数我会淋咗花先啦。 系啊，你仲喐嚟喐去，我系坐喺度唔喐我都顶唔顺啦。 系你点解会开窗？开窗啲冷气原本留喺屋， 佢喺房嘛，佢开厅嘅窗啊。 我开厅嘅窗，即系我房起咗身啦，咁我熄咗房嘅冷气就行出厅啦，就开咗两只窗，咁啊做少少咧喐动，但系呢少少喐动咧未至于令到我觉得好热同出汗嘅。就包括有淋花啦，整嘢俾狗狗食啦，跟住就我应该会敷住块面嘅，敷即系搞完啲嘢就会即系除咗面膜啦。咁跟住最后一液咧就系吸尘啦，即系我多数每朝都会 吸尘就会攰啦，又会出汗， 就会出汗啦。咁跟吸完尘咧，我就要坐定啦，就要休息一阵，如果唔系就要即刻开冷气啦。咁我就会冲杯咖啡就坐。咁跟住咧再坐定咗之后咧，都可以都系挨到两粒钟度嘅。咁跟住如果我真系想做运动嘅话咧，我就会。闩窗开冷 气，你都好啊！我唔系啊，我一起身斟两杯水，饮咗水，跟住坐喺度睇新闻，唔喐嘅， 就入定咗 啦。入定喺度睇报纸，睇各大地方嘅新闻，睇翻香港啲新闻，了解一下，跟住系唔喐噶我，我都坐下坐下顶唔顺啊。 其实唔喐，我觉得我顶到嘅，系但系 唔系初头顶到噶，跟住坐咗两三个钟之后，开始觉得自己点解立立地咁。磨呢咧，磨呢得唔得咧？ 呢排呢两呢几日都系真系特别热咗啲嘅，咁我之前。我講下再之前嘅日程啦，我會通常就係又開咗自己間房啦，咁去到朝頭早嘅時候，因為我個廳，我廳同我房嗰啲向東面咧，一朝頭早八九點嘅時候就直接射落嚟。 我屋企我知點解越坐越熱啦。因为我屋企西斜啊，就太阳落山就晒到正，就会觉得热咗，越坐越热啦，所以可能。 哦，因为我又 咁你好晏起身喎。 系啊，我点几先起身？ 你听得出嚟话我坐咗两粒钟之后就已经好热啦。 我点几 钟？太阳落山， 你就 feel 到咩事啊？ 咁咁早起身做乜啫？冇嘢就咪瞓咯。 咁因为我自己调翻转，因为向东啦，咁所以通常咧八点几嗰啲时候咧，我都已经 feel 到个窗嗰啲太阳几猛烈嘅时候，因为咁。我剛才都講我個窗是向東面嘛，啊、所以即係話我個冷氣都是向東面，啊、我就成日覺得佢會唔會爆炸？喺咁熱嘅情況下仲 咁 開，即係迎住啫，迎住啫， 會曬到冷氣好熱啊！真 係啦，跟住好似啲老人家咁啊嘛，咩都唔識嘅電器入啫，哇！會唔會爆？ 唔係你係窗口式定分體式機先？ 窗口啊、就是， 窗口式 係最要由夜晚已經開啊嘛，即係你開到朝頭早已經開，可能六七個鐘或者八個鐘以上，咁、所以通常八九點嘅時候我就熄咗冷氣佢嘅，咁就開風扇，閂埋咗房。 我起身熄冷气再瞓翻咁啊， 系噶，我成日都系咁噶， 瞓到 嘅咩？一次厕所 起完身，哦， 系啊， 即系你嘅睡眠质素唔系好好，唔一觉瞓到尾 嗰啲，唔系噶，我好弱噶，好易就醒噶。 即系你系自己控制唔到嘅， 控制唔到个醒。 哦， 如果有阵时瞓得冧咧，就系我妈就会帮我咁做咯，但系都好少嘅。但系唔紧要，跟住之后就可以其实挨到成一点钟噶啦。 嗯， 喺间房入面已经好亮。 但系因为中午其实都好热噶嘛， 系咯，你又 晒到正， 冻啲晒住。 系啦，因为可能我闩咗个窗帘，个窗帘厚嘅，就隔咗好多光，同埋隔咗好多热。咁跟住同埋就因为个冷气，啲人都有讲过，如果你开住喺个密室入面之后再开风扇，其实佢系够凉。 系，因为啲凉风。 風仲喺裏邊啊嘛。 係啊，咁到一點幾嘅時候我起身了， 你係瞓到一點 嗱，唔係就係我啊。 有時可能十二點幾、十一點幾、十二點嗰啲就可能撳電話啦喺張牀度，咁跟住就開始出廳啦。出到廳嘅時候就真係會熱啲嘅，但係開咗風扇之後咧，我好彩就係我屋企個地板係嗰啲嗰啲咁嘅磚啊， 哦磚地板嗰 啲， 係 啊， 雲石係嘛？ 係啊，未去到雲石咁過分， 磚啦， 磚咯， 仿雲石， 咁跟住所以咧，如果一真係喺 sofa 度，真係尤其是呢兩日真係唔得，喺 sofa 都真係會熱嘅，咁就坐落地下。 同埋係咪布 sofa 咧？ 唔係， 皮 sofa， 皮 sofa， 皮 sofa 已經好啲，我諗布 sofa 係咪會比較熱啲？ 我係布 sofa， 我都係布 sofa， 係啊， 我係啊， 係咯。 咁所以我一坐落地下就會涼翻，但係最奇怪一樣嘢係 咩？ 唔 係喎，你皮 sofa 一出汗就黐住咯， 所以唔舒服㗎，所以咪落地咯，一落地即刻成個涼翻㗎啦。 坐落地啊！ 坐落地坐落地下， 好似有啲小豬咁樣， 地下啲地下啲磚夠涼， 真係涼啊嘛！咁但係咧，好得意嘅就係咩咧？當我譬如要出嚟做嘢啊，或者要出嚟化妝嘅時候咧，我沖完涼一定就會開冷氣嘅。 哦，咁梗係啦。 唔知點解好奇怪嘅就係我特登已經嘗試將自己所有動作減慢啦。一出咗個廚，即係廁所。 但你沖唔沖到凍水涼咧？ 唔得㗎， 唔得，我都唔得， 都唔得。 係啊，點都要熱熱地嘅啲水係咯。 但係我已經出到嚟嘅時候特登搞慢曬所有腳步啦，跟住仲要即刻已經坐喺個廳嗰個擺曬啲化妝品啦，都唔得喎，即刻流汗喎。 但照計你開風扇係應該 都未必得嘅， 點解唔得啊？ 我個衣帽間個冷氣壞咗啊！但係因為個冷氣喺個衣帽間個篤篤盡頭，前面已經係衫啦，全部堆滿曬。如果我要換嗰個冷氣咧，就好大工程，所以我就擺咗個風扇喺衣帽間咯，因為我唔會成日喺裏邊㗎，我都係沖完涼又去換衫或者化妝做嘢嗰一陣間啫嘛。 但係都好熱。 咁咪我開咗風扇就 OK 咯，係、 OK、 啊。 我唔得我間房，唔知乜個廳好奇怪。我就算夜晚可能六七點，即係就算太陽落山咧，我都要開冷氣先化到妝咯。如果唔係，其實我一坐低喺張凳度唔夠五分鐘咧，成身就汗咯。跟住我心諗， 你係大汗嘅人嚟嘅，不嬲都 係啊係啊，我係嘅。咁我沖嚟做咩？佢好唔開心。 爱徒地递来件公信，来自一位拥护十年忠心的观众，难道只可当你最强后盾，不可胜却最后和偶像抱拥，唯有讲请珍惜我，这般的我人间都不太多，若我走出你剧本失去什么，你可想过，很想我继续崇拜你像我俩的神寂寞，真的不敢讲价太多，能间中真的给你班起欢过，谁敢再贪爱慕，成为你密友是最没有用辅助，就算不肯爱我，别再将关爱座给我，熟人的戏码，难道深交暧昧动情分不清楚吗？还是得益的你暗地害怕，底牌一串再没人纵怪你吧，唯有讲请珍惜我，这般的我人间都太多，若我走出你剧本失去什么，你可想过，很想我继续崇拜你像我俩的神寂寞，真的不敢讲价太多，能间中真的给你翻起欢过，谁敢再贪爱慕，成为你密友。 人间都不太多，任你打赏过什么都有效果，以功补过，不敢低头望，能吻你知觉也愿能过我，真的不敢讲价太多，施舍这个何必怨我不破。 听日 DJ 嘅《爱的美敦书》，时间嚟到10:3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0:30，由方若兰报道新闻。伊丽莎白医院内科病房寻日一名92岁病人确诊，院方其后追踪10名病人在同一病格出现过，另外发现2名病人确诊。院方话，在发现第一位确诊患者的时候，已经立即采取多项嘅措施。而本港今日新增4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40宗属于本地个案，其中24宗未找到源头。患者包括慈云山街市的菜贩，以及慈云山多个屋邨的居民等。寻日确诊的伊利沙伯医院普通科病房病人，斜对面病床的老妇都确诊。他本身住在乐富一间护老院，曾经转送佛教医院。當局要追蹤佛教醫院同一病格的4個病人，並到護老院視察，為院友同員工做測試。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話：確診病人住在全港不同地方，好難確定病毒是否由一個地方擴散到另一度，希望全港市民都要提高警覺。有份協調民主派立法會初選的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回应中联办和港澳办的声明，认为对他的指控完全不合常理。戴耀廷在社交网站说，初选商讨过程中参与的人同意在立法会运用基本法赋予的宪制权力，包括否决特区政府提出的财政预算案，是基本法就行政立法机关关系的安排，绝不涉及任何非法手段。如果这个是颠覆国家政权，是极之荒谬，亦是践踏基本法。他又說，民主派初選由民間社會運用本地資源，讓市民自願參與，選出相同政治理念的人代表他們參與官方選舉，最後各人是否參與官方選舉不受任何人操控。英國宣布禁止中國電信設備商華為參與當地的 5G， 下令當地電信公司明年起不可以購買華為的 5G 組件和設備，而電信商要在2027年之前拆除華為的設備。華為發言人對英國的決定表示失望，形容對英國所有手機用戶來說是壞消息，亦降低英國發展 5G 網絡水平，對華為在英國的前途被政治化感到遺憾，認為此舉源於美國貿易政策並非安全問題。華為將就禁令在英國生效之後對業務的影響作詳細審視。较早前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能否为在英国的中国企业提供开放、公平、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是脱欧后英国市场走向的试金石，亦是中国在英国投资是否安全的风向标，中方将会密切关注。股市方面，道琼斯指数报26168点，升8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142点，跌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752，日元107.25，瑞士法郎0.939，加元1.361，人民币7.018，英镑对美元1.253，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65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3.75美元。卖出1804.65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晚间大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9度。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 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現時氣溫30度，相對濕度79%。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FM 94.8至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 有音樂， 有音樂， 有快樂， 有快樂。 港區國家安全法是為了維護國家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同時確保香港成為更安全、更穩定的城市。有關法規主要是懲治極少數從事嚴重危害國家安全行為和活動的人，不會影響廣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項權利和自由。國家安全法，保一國兩制，還香港穩定。 龙虎榜伴奏精选 点啫？呢排你系咪撞翻啫？ 写今次 demo 时候特别提及重遇前度的感觉，更加将这种感觉保留成为他新歌的重点。作曲 Edgar， 填词何方，编曲何炳信，监制舒文。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 Edgar， See you next time。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香港电台第二台， 崔杰彤、莫莉、Nell Nell敏感时刻。 翻翻嚟直播室，有星期二晚敏感时刻喺直播室，有莫莉，有 Kitty， 亦都有 Nell Nell。 冇错，又翻嚟啦。咁头先我哋之前就讲紧疫情，大家喺度做啲咩啦？咁、其实我都多咗时间同啲朋友联络嘅。咁、因为我自己咧本身又开咗个 group 啦，叫 Nell Nell 靓人谷，咁啊讲扮靓资讯，同大家可以分享啲扮靓资讯。咁好多朋友问我嘢，变咗我每日咧可以用好多时间去回复佢哋，同佢哋倾偈。咁咧原来回下咧又过咗几个钟噶咯，或者三四个钟、六个钟，咁啊好容易同我消磨咗时间。 日日都有美容问题要问 嘅咩？系啊，好多朋友，因为好多人同我喺度沟通啊嘛，咁我又好开心，大家可以喺度倾偈咯。咁因为我觉得煲剧煲到好疲劳啊，嗰日我唔想再煲剧啦，所以我已经最近系拣啲电影嚟睇啊。即系唔好要追咁耐咯，即系因为过去几个月真系睇咗太多剧不停煲咧，我煲到煲剧疲劳症咯。 我而家都系，我主要都系睇电影，即系 one off 咁样完咗就算啦、或者咧，你 唔使每日你挂住要追咯。 系我衰到睇到一半觉得闷嗰啲，我 就咪就系啊，又 cut 咯，睇睇少少唔好睇，咪又 cut 佢咯。 因为剧集嗰 commitment 实在太大啦，即系你要哇，即系一开咗个头先一定要煲落去咁样， 你睇到一半先放嘢，好似好唔锯咁。 唔系好睇嘅，你梗系想追落去；唔好睇你就话都会。cut 咗佢噶啦嘛，系咯，咁同埋除咗嗰啲谷友同我聯絡之外，我咁自己同自己啲私人朋友都多咗傾偈。我發覺近期咧嗰啲媽媽級朋友咧，就佢哋都好苦惱嘅，因為話啲仔女又畢業啦。又唔知佢哋揾唔揾到嘢做啦，而家咁嘅市況，有啲就可能喺外國畢業，我又飛唔到過去行去畢業禮啊，即係每唔同嘅媽媽都有唔同嘅煩惱咯，佢哋都好擔心自己嘅兒女咯。 係，你話揾工其實我諗真係幾艱難啊，即係呢一個， 因為每年都咁多人畢業， 係咯，唔好話揾工啦，即係你要 keep 住自己份工，而家都驚啦，即係某啲朋友係咪先？即係都好多，我身邊好多就話即係夾硬要去放假啦咁，但係都算好嘅，就係佢都仲。 仲未炒佢嘅，即係仲係叫做係佢哋嘅員工咁、嗯，但係可能變相就好似減咗人工咁，因為佢哋就冇得翻工。 係、 嗯， 我醫生人係幾好彩，其實我真係冇乜點見過工嘅、 嗯， 因為我一讀完時裝設計翻嚟就入咗行做娛樂圈，就冇見過工嘅。其實係啦，咁、嗯、跟住我喺加拿大讀書嘅時候去做 part time 咧，大部分都係屋企啲朋友啦，咁去做 part time， 係、嗯、我自己揾過一份 part time 就見過一次工咯，醫生人係係啊，咁 咩工咧？ 係一間名貴嘅朱古力鋪，係、 哦、 啦，即係手做嘅朱古力鋪頭，咁我就真係自己去見工，唔係靠屋企人識啦， 係 咁咯。 咁有冇請到你？ 梗係有請我啦。 咁佢見你，佢問你啲乜嘢啊？ 我都唔記得啦，幾十年前嘅事、哦，我就係記，因為係個老，因為嗰家人咧係墨西哥人嚟嘅，咁、 哦、 我就係記得係老闆娘個大仔去煙我嘅，咁我就覺得我個印象中就係記得佢好靚仔咯，就係、是、咁多啦。咁咁當然有請到我。 咁你點解想去做嗰份工呢？ 我唔知道，我 就因為有個靚仔喺度， 我想試下做下 part time 讀書。咁我成日都去屋企人識嘅人度做，我咪想試下自己去揾一份唔識嘅人做工嘛。因為識嗰啲實係睇住我㗎，又唔會話我做錯嘢，又唔會話嘅。 係、嗯，咁 turnout 做咗幾耐咧？呢份 turnout 我都做到畢業翻香港之前啊， 有幾個月？ 唔止，我諗我做咗成年幾兩年啦、 哦， 又因為嗰個墨西哥老闆娘好好人，又好錫我。 哦， 係啊， 有有 我畢業嗰 set， 我畢業嗰 set 衫咧，佢同我買曬，俾錢我。 哇，咁你好幫到手喎、 啊！ 係 啊，其實冇乜嘢做嘅，賣朱古力啫嘛，手做朱古力，但係嗰時已經好貴。 你想學手做啊？ 唔使，我淨係喺度做一個劏睇住間鋪咯，係一間賣朱古力嘅鋪咯。 係、哦，認識朱古力都唔需要。 但係啲朱古力好貴，好食㗎。啊 唔係佢應該要知道即係咩朱古力係 咩 味， 係啦。咁佢都有教我嘅，咁佢就對我好好咯。咁係我一個好好嘅經驗咯。我真係人生見過嗰一次工咯。我諗、嗯、你哋有冇見過好多次工啊？ 我就見工真係唔係好多， 係 啊，喺呢度見咯。跟住、 啊、 我記得嗰陣時我好緊張。 但係你嚟呢度之前做咩咧？ 讀書咯。 我都係讀書， 啊、 即係你都好快入咗呢一行啦。 跟住、啊哦、最好笑係咧，因為我之前一直都好彩嗰樣嘢，就我有聽開二台嘅。咁跟住咁啱，我其實入嚟嗰時候我唔知道原來係 in 二台嘅。咁跟住之後 唔知 in 咩走嚟 in， 唔係我知自己 in 咩，我就係做嗰啲 PA， 知 in 咩台， 即係做 PA 嗰啲、 哦， 但係我唔知 分 配咗 邊 個 台。 係啦，咁、 哦、 因為我入嚟嘅時候咧，跟住就我直情去背曬咧其他即係個上嘅網頁，我記得睇下啲 DJ 係乜。嘢啊！啲節目時段係啲乜嘢啊？跟住之後睇下大概係啲乜嘢，上個網嗰度背嘅，好笑嗰陣時唔識啊嘛。跟住到嚟到嘅時候，我真係問喎。咁跟住之後，我就唔記得自己答過啲咩啦。跟住最好笑就係煙我個人到而家都就喺度笑我啦。係啊， 即係話你當日嘅表現 啊 嘛。 咁你今日都做得好好啦，莫莉都。 多謝你哋啊！ 幾多年前嘅事啊？ 好耐啦，十幾年前啦。幾坦白？幾坦白？ Kitty 咧、，Kitty 係咪有做 part time model 變咗用 com 卡多過用？ 所以其實見工如果嗰啲 casting 當見工，我諗見個無限次工。 但如果真係去揾工做咧，唔係 model 類型嘅嘢咧 ？part time 之前講過暑期工就係試過 in 啲 sales 啦，就係賣衫嗰啲啦。咁、其實都冇，因為佢都係當你暑期工。總之 都知你做唔長噶啦。 係啦，都知你做唔長噶啦。總之你正正常常咁樣冇甩皮甩骨，佢就會請你噶啦。就或者你講到兩句嘢，即係回應到。啲客人咁樣，咁跟住讀大學嘅時候就做 model 啦，咁跟住就有好多見工嘅機會啦，咁啊即係我覺得係即係每一次都要 prepare 下自己嘅喎，因為佢其實有好多唔同嘅範疇㗎嘛。即係如果你係影平面一啲相嘅，咁其實你可能至少你都要問下佢咩角色，即係大概幾歲，斯文定係狂野咁樣，係啦，濃妝定係淡妝。 都因應嗰個角色而去。 係啦，咁其實你知道個角色大概係點，即係個客想揾個咩人咧？咁你譬如拍段片介紹自己嘅時候咧，你可能即係講嘢嘅方式都會唔同啲，譬如佢想要個成熟少少嘅。咁你就冇 係 啊！你冇娃娃音咁樣啦，跟住你冇話你興趣係打機咁樣啦，咁你咪講下你中意做瑜伽，中意煮下嘢食啊咁樣咯。咁即係其實每一次都好似去有少少角色扮演咁樣嘅。咁但係到一啲譬如真係幫某啲公司去做啲可能長少少時間嘅 event 嘅時候咧，就真係你會上網揾下嗰間公司佢 資料背景 嘅資料係咩？ 即最少你要知道佢大概嗰間公司個 corporate color 係咩色啦，咁你咪著翻差唔多顏色嘅嘢上去咯。咁你要知道佢最主要嘅對手係邊個，你千祈唔好開口及著你頭講咗對方嗰啲嘢啦。咁呢啲我覺得都係幾寶貴嘅經驗嚟。 哦，都冇呢？你讀書冇做 part time 咩？ 有嘅，但係就完全唔使 in 噶啦嗰啲。 哦，咁係哦，完全 part time 就唔使 in。 完全唔使。 我做 part time 都係因為要揾錢係買護膚品啦、買衫啦，因為我個零用錢唔夠用。 我記得嗰時咧，我做 part time 咧，好似係因為啲 friend 做，跟住我跟埋去嘅啫。係啊，即係諗住同啲 friend 玩嘅啫，即係諗住咁咯。係啊，而家就唔係啦。 哦，而家係長工啊嘛，而家都冇 part time。 我純粹係揾錢嚟扮靚咯。 咁你哋有冇試過喺見工嘅時候遇到？有一啲咩好奇特嘅情况？ 我见过嗰一次冇啦，边有咁嘅？ 就系嗰朱古力嗰次啦。 系咯，我冇做，冇见过工啦。 哦， 我医生人系啊。我連嗰啲咩 CV 嘅 resume 都未寫過，未寫過啊，咪嗰次係寫咗少少咯，咪就咁一千零一次咯，一生人都未寫過。我唔明點解以前我哋細個就叫 resume 嘅，近年就興叫 CV 咯，係咁嘅。CV 代表咩啊？ 唔知？ 咦，我真唔知喎。 Curriculum vitae。Vitae， 咁 curriculum vitae 系啊 ，curriculum vitae 同其实系 resume 里边其中一种嚟噶。 哦， 系啊， 即系 resume 都分几 好 多种嘅。 其实因为喺可能唔同地区、唔同国家就有啲讲法唔同咯。其实 resume 就简单啲嘅。curriculum vitae 就係詳盡啲嘅，即係仔細啲 details 啲嘅。 哦， 係啊，所以 CV 同 resume 就係、是有啲地方有分別，但因為中文都係譯做履歷啊嘛，但其實真喺形式上係有啲唔同咯。一個簡單啲，一個要好詳盡咯。 嗯， 係啊。 为何？ 接，歌词同歌名都话咗俾你知，佢想叫你活在当下。听过由方浩文嘅新歌《All We Have Is Now》。 好啦，又翻嚟繼續我哋敏感時刻啦。咁仍然有 Kitty、莫莉同我靚靚啦。咁頭先我哋就講緊 CV 依樣嘢咧，即係 resume 依樣嘢啦。咁我喺網上邊咧就睇到有啲朋友就教人哋點樣寫依啲 CV 啦。咁佢就話其實有啲公式可以俾你抄嘅、但我發覺有好多年輕人就其實都唔係年輕人啦，或者有啲而家啲年紀大朋友都係噶。發覺喺 CV 或者喺啲社交平台啊，喺啲交友 apps 度咧，大家永遠唔 spelling check， 唔 check 自己有冇錯字嘅。我發覺好多朋友都係咁，成日寫錯字就照 send 出去嘅。 其實好扣分嘅喎、 啊， 即 係 已經表示咗你冇 double check 啦，可能、 啊、 或者你 check 咗都錯，咁即係其實你個人好唔小心、啊、 所以一定要留意有冇錯字，有冇串咗字，要 double check 咯。係啊，因為依份 CV 係代表你自己嘅嘛、其實你即係證明你係好唔小心，一份咁重要嘅文件你都唔去 check 錯字，即係好似我而家我哋喺啲交友 apps 啲朋友都成日寫錯字㗎，係係咯，或者喺啲社交平台都係亂咁寫錯字照出嘅喎。我發覺有啲人直情啲英文 grammar 錯曬，咁你啲英文唔好，你不如寫英文咧？ 係咯，其實嗰樣嘢係代表你噶嘛。 係啊，我真 係 唔 係 好明 嘅喎。即係代表你嘅人，其實 係 咁樣。 係錯得好緊要啲英文，咁點解你要用英文咧？你又唔係喺外國翻嚟，又唔係唔識中文。 係， 我其實唔係好明㗎。我真係見到啲英文，我就係想笑㗎。即係真係啲 Chinglish 咧，啲中國人英文咧，係咯。 但 係 就算其實你唔叻，咁你都可以揾個人幫 幫手。唔好寫英文咯，我唔識日文，我走去寫日文咩？是是 可能佢覺得公司嘅最低要求啩， 係咪？我即係講緊社交平台啊！ 哦，社交平台， 即係唔係講 CV？ 即係社交平台，你唔見好多人都好中意寫英文， 哦、 錯漏百出咁樣啲英文，咁點解寫嚟做乜鬼咧？我就係睇到，我真係好猛，成日幫佢想幫佢改正噶。其實係好簡單嘅英文都錯咯，好普通一句 sentence 都錯嘅，你英文真係好極有限啦。 係，我見到有啲咧，直頭其實你 feel 到佢成篇都係 Google Translate。 有啲寫一句咋，三四粒字都錯啊！ 都錯係啊！啊、個位其實都冇乜點得掉㗎啦，咁樣。喂，但係咧，頭先 Nan 話啊 ，CV 咧都有啲係有一啲 format 可以跟嘅、 啊啊，網上面都揾到㗎。 咁我記得咧，畢業之前咧，可能老師 你哋係喎，你哋老師有冇教㗎？ 輕輕都會講下，或者俾啲即係有啲叫做範本你參考下咁樣啦。咁不過去到大學嘅時候咧，因為我自己係讀廣告嘅、啊，即係公關同廣告啦。咁、但係如果你去應徵廣告行業咧，其實佢係唔 expect。你嗰份 CV 係同普通去見寫字樓工係一樣， 因為廣告行業可能希望你 creative 啲， 係啦，即係冇理由裡面全部都係字，其實佢唔會睇，佢一秒都唔會睇嘅。因為後屘有啲即係師兄師姐會翻嚟同你講，即係佢哋公司請人嗰個過程會係點啦。咁佢都會希望自己啲師弟師妹即係順利過關，成為書童咁樣噶嘛。咁我就話你千祈一定唔好即係跟網上面嗰啲 CV 普通人嚟即係寫字樓工嗰只。佢話 你係跟個基本自己要變通， 係啦。咁我有聽過其中一個師兄分享，不過都成十幾年前噶啦。佢都話咧，曾經有一個都幾出位嘅，佢覺得咁就係又係 in 佢間廣告公司啦。咁就寄咗個 pizza 過去，咁呢個 pizza 咧係生嘅，即係唔係一份即係 未焗嘅， 係啦未焗嘅。咁裡面咧就寫住咗一個字條啦。佢就話即係我係邊個？你生嘅咧，可能你會覺得。我唔知點咁而家，但係同我熟咗你就知道我有幾好啦咁 啊，都幾好啊，幾有創意喎、啊， 係咯，即係原來即係做嗰行嘅話，我唔知而家係咪咁樣，定係有另一款啦、啊，或者而家可能係視像都唔定啦。咁總之佢就話嗰陣時咧，其實大家都會用一啲比較有創意嘅方法。 其實廣告行業係需要你有創意嘅，唔會咁死板板㗎嘛。係 啊，所以佢就話一定唔可以，即係你貼張相，然之後你寫曬幾百字，自己有啲咩興趣、啊。 好多人冇心机睇嘅， 系啊， 系咯，我都问过我啲大企业嗰啲老板嗰啲朋友，我日日咁多人见工，你点拣人啊？啲学历又差唔多， 系啊， 嗱，佢哋真系好老实。 一定都睇咗樣先嘅，即係揾個順眼啲噶。 所以咪話影嗰啲證件相係好重要咯，係 啊，即係你寧願投資喺嗰張證件相，你見工嗰張相嗰度啊嘛。 而家證件相都可以 P 圖添啦，要見真人啊，見相都唔得啊。 唔係咁，你過咗第一關先啦，起碼 都俾 你 嚟見咯。 係 啊， 跟住就同你傾偈就好重要啦。因為我嗰日喺網上面睇咗，都有啲人教路，佢話如果而家啲真係新人畢業生真係要去見工入行咧。千祈唔好同人讲话我嚟好学嘢咯，佢话我俾钱人工你，你嚟学嘢，我唔系俾钱你嚟学嘢，系俾钱你嚟做嘢噶，系啊，所以佢话呢个系佢大忌嚟噶，因为好多年轻人都话我嚟学嘢好学噶，好好学噶， 即系懒谦虚咁样， 系啊，其实唔系噶，你应该你虽然冇讲，你虽然冇经验，但系你都俾人知道你点解会适合佢间公司，适合佢行业，佢点解要请你，你帮到公司啲咩咯？你冇经验都有嘢帮到噶嘛，系咯，佢话所以千祈唔好话我嚟学。学嘢，我虚心学嘢，人哋俾钱唔系叫俾你嚟学嘢咯，俾钱你嚟做嘢。咁我睇完又觉得啊，讲得好啱。 系，仲有冇多啲呢啲 tips 咧？ 我有啊，跟住佢就话，有啲人就话问你有冇转过工啊？咁佢话有啲人可能，譬如转过几次工嗰啲人，人哋问你点解转过几次工，你就要谂清楚点样答咯。唔好话俾人听，我逐到试咯。系啊，你可能要话俾人听啊，我其实系好多工种都喜欢，我就想尝试唔同嘅工种，终于揾。到你呢个工种，你而家公司而家呢个职位系我最喜欢、最适合噶啦，所以我就想嚟 in 啦，即系要好有技巧咯，即系见工之前要谂好晒自己要答啲乜嘢咯。咁我觉得又讲得几啱噶喎。系咯，有啲人不停轉工都冇份工做得長，一定有問題啦。 咁你都預咗人哋會咁問你 啦。係啊，咁變咗你每份工做得長，你要諗個好嘅藉口去完結咗自己呢個點解成日轉工咯？係咯。 唔係你認衰仔都得嘅，即之前我唔生性。 咁唔得㗎，你太老實，唔得㗎，人哋就係叫你唔好咁老實啊。 係，如果你話你唔生性，佢就心諗，即係有啲人就養唔熟啦，即係你都養唔熟嘅一個啦。 咁你都要俾機會我改過㗎。 我做咩？我做咩要俾錢俾機會你啊？ 系啊， 你要谂下， 咁我而家已经改过自身噶啦，所以你睇我以前啲嘢， 其实又唔 作为一个老板，点样去 其实又唔可以老实到咁咯，即系都要修饰下自己所讲嘅嘢。 系啊，但系又唔可以讲大话喎。 你冇讲大话，我转工我不去揾自己喜欢嘅工，终于知道自己终于系你呢个工啦，咁啫嘛。 要一个时辞职， 呢个系 white light， 系美丽嘅方言。 你未做，你点知呢份系啱你嘅咧？ 我觉得我中意呢个行业。 我揾过好多资料搜集，我发现原来呢一行先系我最中意。 咩問多幾問即係會集 嘅嘛？公司我最有發展㗎啦！你當日點咧？有冇問你點解嚟港台咧？你點答啊？莫莉有冇問過啊？ 如果而家問， 如果而家問你咧，點解你會選擇港台啊？香港咁多個電台。 诶，点解会系呢个电台？ 系咪谂住政府工铁饭碗啊？你 入咗你梗系知唔系 啦？我哋都唔系政府工 系啊。如果你问我点解会想 in 呢度嘅话，咁我真系会讲，我就话，因为其实咧，我嘅梦想真系喺呢一度做嘅。咁我知道自己咧就冇一个嘅资格，或者冇一个嘅即系呢个要求可以做到，但系我会由低做起，我会希望可以接触到我自己嘅心仪嘅工作，我已经会好满足噶啦。咁跟住之后到你做嘅时候，呢个就真嘅，不过真嘅。跟住你到你做下做下嘅时候，佢觉得你 OK 嘅时候，佢自然就会俾机会你。 系， 我觉得每一份工， 其实第一个印象好重要嘅，我觉得你要俾人谦虚得嚟。又唔可以， 又唔可以假， 又唔可以太假， 系啦，要诚恳嘅， 要赞扬自己，又唔可以俾人觉得 你 自大，系啦，其实就好难去拿捏嘅。但我觉得最好系点咧？其实抱住一个要有诚意。要俾人感覺到你嘅誠意同埋真心就好重要咯，係啊。 但其實有幾多個人去見工係真係真心想嘅咧？ 係啊， 咁啊係。 我真唔知喎，因為有啲人都係 好多人都係諗住騎牛揾馬、魚翁撒網，邊份請我就邊份請我啦。 所以應該揾份從虛假中，你覺得最誠實。 係咯，我覺得咁，但係你唔係你同人溝通嘅時候都可以有誠意嘅。咁我覺得其實有好多嘢係要留意嘅，尤其是眼神。你一定要好正眼去望人，唔好閃閃縮縮，呢個好重要去見工，因為眼神係睇得出一個人正唔正直嘅，我覺得。所以大家要留意個眼神咯，係啊。 所以眼妝都好緊要，如果你雙眼無神嘅話，記得去即係配翻副光啊。同埋咧，我都有聽過話，其實即係近啲。

8:08，繼續星期二晚的敏感時刻。 係啦，咁我喺網上面咧睇咗啲嘢，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嗯。因為佢哋就話咧，依啲咁嘅新鮮人咧出嚟社會成日做咗一啲蠢事啊，提下大家就唔好做。咁、嗯、我睇完之後，其實我覺得咧都唔一定適合新鮮人，係所有人都啱嘅。咁我哋大家都聽下分享下，但係自己都引以為鑑啦。佢、嗯、話就係千祈咧，因為好多人咧都驚話唔識嘢會好瘀啊、嗯。最忌咧就係唔識扮識。 哦、 千祈唔好扮识，系啦，就你因为你话咗识人哋就期望你做得到噶啦、嗯。其实呢个世界上咧，冇人系所有嘢都会识嘅，唔识咪问人咯。我觉得要学识不耻下问就得噶啦，系咯，系啊。因为我都试过阵时同啲朋友倾偈，佢讲啲嘢我唔识，我咪问咯，唔会鱼唔会丑。我发觉好多朋友系怕丑怕鱼，惊人哋笑你乜都唔识。咁、嗯、其实我觉得唔可能样嘢都识噶嘛，系咯。等于譬如我唔识化妆，话 Kitty 应该点化，咁咪问咯。即系呢啲你唔识，好正常，好理所当然噶嘛。或者唔系自己范畴嘅嘢都唔紧要啦。 我都觉得我认同啊，因为讲真啦，以前读书嘅时候你唔会掂到 flash 机啊、影印机呢啲嘢噶嘛。其实到而家，我相信好多入。啱啱新入職嘅朋友都可能未接觸過或者少啲接觸啦， 係而家都少用 fax 機添啦。 係啊，咁但係咧、啊，如果真係唔識嘅時候就應該問咯。 係咯、 啊，我聽過咧有個朋友講咧，佢就我諗其實講俾我聽嘅時候都可能四五年前嘅啦。 嗯， 佢就話咧佢有個出面做嘢嘅朋友，咁跟住咧佢就已經可能做到某一個職位㗎啦。咁啊 in 咗一啲嘅新人啦，咁啊嗰啲新人去做嘢嘅時候就同佢講話你幫我影雙面影印啦，咁即係一張紙底面 都要影印啊嘛。系啦，有要 set 嘅其实 系啦，跟住佢就哦好啊咁样，咁跟住之后话好啦，第二朝开会用嘅，到第二朝开会嘅时候见到台面全部咧系两张 A4 纸搵胶水黐埋，跟住之 后佢咪重多功夫黐埋 啊 ，feel 到好辛苦啊，即系你其实可以问一问咧、我相信大家唔会怪你嘅， 喂以前就要喺部机度 set， 而家好多 fax 机都喺个 apps 度 set 啦，同埋而家好多咪几。合一噶嘛，又 fax 机又 scan 又 printer 系冇一部机啫嘛，其实喺手机或者啲 apps 度 set 到噶啦嘛。 fax 机我都听过一个故仔，就系又系一个新鲜人啦，即系去到间公司度，咁可能老细就叫啊，你帮我 fax 呢个嘢去呢个号码啦 ，fax 过去啦咁样。咁跟住隔住一阵之后咧，即系对家咧就打电话俾个老细就话：你系咪黐线噶？做咩？俾咁多次我啊，咁樣即係一大沓咁樣 fix 咗過去咯，係啦。咁跟住個老細就梗係揾個新鮮人嚟問佢做乜嘢啊，咁樣咯。佢話嚇我 fix 唔到過去啊，張紙仲喺度嘅咁樣啊。 佢以為張紙 即係佢以為擺落部機度咧就會過咗去， 張紙就唔見咗，但係張紙不停翻出嚟。 係啦，張紙不停，所以佢就做咗無限次嗰個動作，點解都係唔得嘅咁樣？咁變相對家就收咗無限次 fix。 呢個係咪真係好白痴啊？隔空取物咩？而家 set 咗张纸过去， 问一问其实好简单嘅，大家都应该会冇嘢。 系咪？但真系有啲人系会咁白痴嘅，今时今日都你真系估唔到嘅，系咯？因为我听啲朋友讲啊，有好多嚟见工嘅人咧，即系嗰啲 mama's boy mama's girl 咧，阿妈跟埋嚟噶，喺出边打打指点啊，指指点点啊，有啲仲要问可唔可以跟埋入去一齐面试、哦？我唔出声，我坐喺度得噶啦。系啊，即系就好多，因为好多 小学。 唔係好多父好好多父母好緊張，太過緊張啲小朋友變咗佢哋自立唔到，成日都依靠父母咯會變。 其實我相信咧，如果父母跟埋個仔女入去面試啦，就算喺個大堂， 其實跟去都唔得噶啦，你最多車去到門口就好停啦。 我喺如果我喺一個即係面試嗰個人，我一見到我都覺得，我都未必會請佢。 係啊， 以後日日翻工嘅時候，你阿媽坐喺你隔離咁 咩啊？你做咩慘我個仔？你咩咁多嘢我個仔做啊？你黐線㗎？你咩公？ 已經坐咗隔離，你俾隔離嗰同事，我見佢嘢冇嘢做啊！你睇佢一做緊嘢咁。 呢個我都有聽過話咧，係真係啲 HR 話佢請咗個新人翻嚟，咁啊做咗即係一定係未過試用期啊，可能做咗一個禮拜咁樣啦。咁跟住嗰個人冇翻嚟咧，後屘係佢阿媽打嚟幫佢話， 我都聽好多呢啲啊，係啊，阿媽打佢辭 辭工咯，仲加多兩句即係呻嗰啲喎，即係、你哋搞到佢啊，成日 OT 啊，夜晚又翻唔到嚟食飯啊， 好大壓力啊佢， 揾鬼做咩咁嗰啲啦，咁佢唔做噶啦，咁 係啊係啊，好多我都聽好多呢啲啊，係 啊， 咁同埋我又睇咗另外一個咧，話嗰啲新鮮人成日犯嘅蠢事就係問完又問。 即係人哋同你講嘢唔上心，或者你不停去問，即係你冇記住人哋同你講嘅嘢，佢話問完又問係一個大忌嚟嘅，因為你冇咁多時間去不停同你再重複講同一樣嘢咯。係啊，所以一定要記清楚，唔明就即刻問，就唔好之後問完又問咯。 係，其實而家咁方便，譬如你問一啲步驟咁樣，你有電話，你好容易就可以記低又好，影張相又好， 寫低 drop notes 啊，係咯，你攞張紙筆寫低咪得，或者喺電話都可以打字寫低啲嘢啦。我發覺而家好多人唔記低啲嘢㗎，係啊，就係靠個腦咧，跟住之後就唔記得㗎啦。我有個朋友好熟嘅，佢永遠咧就唔用簿去記低啲嘢嘅喎。我成日話你記低啦，點解你唔記？因為我有啲時候成日同佢傾嘢開會啊咁，我見到你又跟住之後又唔記得，佢成日當時又話自己記得嘅，但其實係真係唔記得嘅，每次都唔記得，但每次都唔寫嘅，係永遠都係咁唔改嘅。有次我就好嚴厲地話你記啦，佢就直情起曬槓同我反面咁滯。跟住我咪又唔再出聲咯。 咁佢原因係咪？佢唔想袋住本簿。 我唔知喎，佢有簿有電話有筆，佢有噶，但佢唔記啫嘛。喂，等於你約咗邊個，我都喺電話度入低記低啦。佢都唔記噶，我即刻同佢講完，我幾時星期三點鐘約咗你，佢都即刻轉頭唔記得。你睇翻嗰我留嗰個言啦，或者留翻個 message 啦，咁即係有啲人真係咁冇記性，但係都唔做咯。 系，所以呢个又系嘅，即系做新人就最紧要就你要俾人哋感觉你即系学嘅学得快，快上手嘛。咁你重重复复又重复，人哋就觉得你冇心装载 啦。系啊，所以真系要 drop note 或者记低佢咯。 再没有运气的对话，爱下去难过也没法恨谁，而再见又算是谁，谁叫世上有没法共对下去，伴侣仍舍不得想再见，怕已四十岁是未吻，就算没法分享，也总可以再分担。Yeah， 仍深爱过的好人，能活得到更好。而当初所想。 祝你做到。 Ega 江海嘉 ，See you next time。 好，听完一只歌之后又返嚟我哋敏感时刻。咁头先我哋有一路讲緊啦，啲新鲜人出嚟社会做事有啲咩蠢事做咗啦。咁其实我觉得都适合我哋啲大人嘅，唔一定啲新鲜人嘅。例如好似情绪写晒上块面度。係、 哦、 啦，一唔鍾意就黑面，一唔鍾意就嬲。咁我觉得出嚟社会做事係冇人要照顾你呢啲情绪嘅。因为有时你嘅情绪反应会令到场面好尴尬。除非你係最大个老细，冇得讲大家埋你怕㗎啫。去咯，咁我覺得情緒寫上面就係、是、都係唔好嘅，就算我哋呢啲咁嘅大人都係嘅，係、咯，因為有啲人成日話我係咁噶啦，我好自我噶，自我冇人話唔好，但係你而家喺呢個群體社會生活，你都要照顧人哋感受啦、 哦， 即係唔好成日話自我就可以解釋曬你所有嘅缺點問題咯。 咪就好似有啲人話我係咁噶啦，我講嘢好直噶咁樣，直唔代表要冇禮貌嘅，係 咯，同埋直唔代表你要令到人哋唔舒服啊，係 啦，唔代表你要令人難受咯，係 啊，除非你唔使同人生活嘅啫。因为人你点可能呢个社会上面一定会同人相处同人生活，你唔可以唔顾人哋感受噶嘛？ 嗯、但呢啲真系可能出咗嚟， 你唔系真系我就是我噶嘛？ 出咗嚟做咗十几廿年，可能都未系即系可以有、 啊、 即系、叫做做得好好 的。系啊，因为你。因為以前在家裡你喜歡怎樣發脾氣家裡人都會咒你嘛、但是出來社會不是個個都會這麼咒你的嘛，還有你是會影響別人的、就是家人 會可以忍受你這些，但 外出的人是不會咯。 我都看到一篇文章呢，跟著他有說就是說 又是的，未必是真的新入職，即、就是剛剛出來社會做事的人，我每一個人都可能會犯了這個錯、 啊、 他就說呢，每一個人當入到去一份工的時候呢，你可能很喜歡那份工、所以呢你入到去的时候咧，但系因为你啱啱入嗰行嘅时候，或者你嗰份工未必咁多嘢俾你做嘅，咁佢就会不停喺度问其他人有冇嘢帮手啊，有冇帮手啊？咁如是者咧，好多时咧，譬如阿 Kitty 就话：，喂，你攞杯咖啡俾我得唔得？唔该。咁跟住可能 Lily 就话：，你可唔可以帮我攞去影印呢个啊？唔该。咁 好啊，好啊，好啊，通常 咩都 话 好啊，好啊，好啊，咁样。 唔识 say no。 系啦，因为佢自己开头冇乜嘢做嘛。咁、直至到咧，咁啊，大家都关系好好咯，好 friend 咯。咁啊，而上司都见到你话好多嘢做好。都做得好好，咁就開始俾嘢佢做啦，咁就單獨一個人自己做。當佢好啦，自己處於做一份工作嘅時候，咁佢就已經未必再有時間或者咁多時間再幫阿 Kitty 去斟咖啡，幫阿 Lily 去影印咁樣。咁好啦，咁啊三個月嘅試用期過咗咯喎，咁而 Lily 同 Kitty 繼續咁講嘅時候，佢就開始就話：哎呀，唔好意思，因為我而家做緊乜乜乜啊，唔好意思，即係可能開始有少少咁嘅時候，其他人就你睇下過咗三個月試用期之後啊，佢就變成。 系啊，水鬼星成王啦！ 所以即系其实有啲嘢就系你做到可以尽量做，但系有啲时候就唔好每一样嘢都 系但系通常新人就好难避免人哋叫你做乜都会帮手嘅。咁但系嗰啲人都系衰噶啦， 系啊， 系 即系嗰啲人， 我又 觉 得有 错 不在佢， 系 咯， 唔可以咁样。睇人哋咁，係 啦，好多人都會恰新人噶嘛，跟住指下你點下你先噶嘛。 即係呢個，我覺得係一個無謂嘅誤會咯。 咁但係都冇辦法，你新人唔做都係會俾人話噶喎。係咯，而家啲新人啦，叫做少少嘢都唔得，又有得講噶。 你都冇嘢做，頭兩日翻工又唔肯幫手。 其實辦公室政治真係 好 難搞㗎，你做又錯，唔做又錯㗎。 咁所以其實呢一個都係訓練嚟嘅，即係其中一個訓練就係 EQ 訓練，我覺得 EQ 訓練咯，亦都唔好將所有即係。人定安落你个罪名度，自己揽晒上身咯。即系咁，可能你就真系，譬如头先莫莉讲个 case， 一开头你系得闲嘅，出于好心善意帮人嘅，到后来咁，譬如老细有其他嘢俾你做，你真系分身不闲，唔得闲帮你影印斟咖啡嘅时候，人哋话你咯，咁你又唔需要太过 系啊， 即系自责 咯， 系咯、 啊。我觉得清者自清啦，呢啲事上边冇得拗噶啦，其实同埋、我觉得其实都要好难去取舍噶。你入到一间新公司。 你埋唔埋堆咧？呢個係一個問題啦。哦、你太埋堆又唔係好事，埋錯堆又係壞事，唔、嗯、埋又唔得。你點樣揀啲咩人去相處咧？其實都好難噶。 同埋啲堆咧，其實會走嚟走 去。係㗎， 即係你以為啊，呢、這個 A 堆係好嘢嚟啊， 跟住 B 堆到嚟睇下你大鑊啦，有咩事啊？ 點解知裡面其實啲人都可以即係走嚟走去㗎？有時，所以呢個又真係一個學問嚟。 係啊，其實你真係好難明哲保身，真係難。到不得了，同埋你又要学识又讲嘢，唔好以为喺公司可以真系交到知心朋友，你乜都讲，或者将自己乜嘢家世都家底都讲晒出去，其实都要识学讲嘢，要保留咯。 呢啲人际关系真系有排， 其实 即 系喺个社会上，我哋自己都学紧啊，系啊，我都唔叻啊，真 系。 即系点 样可以保护到自己之余，亦都又唔好令人觉得你拒人于千里咧咁样。 有时你太 nice 又唔得，你咁假嘅咁系，你唔 nice 又话你唔 nice。 系啦， 系啊，其实我哋都自己学紧啦，我都做得唔叻嘅呢样嘢，但系我觉得最紧要最终都系问心无愧呢几个字咯。 系啊，自己舒服咯，即系既然系咪都有人话你噶啦，你真 nice 又话你假 nice， 你唔 nice 佢又话你唔 nice， 咁你做自己最舒服嗰样，咁起码人哋话你嘅时候，你都系即系中意自己啊嘛。 系，我觉得有时真系宁愿做孤独精好过咯。 系 啊，我做到嘢老细睇到就 OK 啦咁咯。 又或者我觉得系 keep 住一个嘅。樂觀或者唔好每一樣嘢都係頭先 Kitty 話齋個攬上身，因為最近都成日有朋友都同我講咗，喂、哎，即係譬如聽到佢自己聽到有人話佢咧，佢喂、哎、我唔會擺上心噶喎，即係佢咁講，哇嚇，誒點解啊？佢就話。喂，我有咁多嘢煩，我點解仲要擺上心啊？ 係， 同埋我唔覺得自己真係有問題嘅時候，咁點解我要理佢啊？我點解要為咗佢而唔開心啊？咁我咪自己中咗佢個下懷咯？ 啱啱，我覺得 係 啊， 嗰個 你要，但係唔係個個可以咁闊達㗎嘛？係 啊，即係我呢個朋友係過分闊達嘅， 但 係但 我同佢一樣，我都係咁闊達。 係，所以我都覺得呢一個就係真係一個好好嘅學習， 係 真係大家真係 你等於嗰啲網上欺凌嗰啲人講嘅嘢，幾多人因為睇咗嗰啲網上欺凌上咗心而去做。做傻事啊，系咪？就 系 因为太上心啦嘛！你嗰啲不痛不痒同你冇关系嘅人讲嘅嘢，做咩要咁上心啫？系咯，所以要学识去豁达，一系唔好睇啦。如果自己承受唔到嘅话， 所以无论职场上面啊，又或者咩都好啦，即系如果你真系自己始终要自己谂下先。如果真系自己错嘅，咪改咯。但系如果真系唔关自己事嘅话，就真系一笑置之。 啱嘅，因为冇得即系冇得改变人哋对你嘅谂法噶嘛。即系可能你觉得佢讲你嘅嘢。唔啱或者背后话你嘅嘢唔系事实咁啊，但系咁就算你当面同佢讲讲， 都 之后佢都继续可以同人哋继续讲。 冇错，其 实 喺呢个世界上，无论你做得几好都好，都会有唔喜欢你嘅人嘅，所以大家真系要学识，真系要豁达啲，爱惜自己多啲就更就得噶啦。 光停在边上，影视游浪车站，呼气向天空着衬衫落头上，我点那点那点到被铺上，越得着边个好似又接收不了，全太忙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荣兵报道新闻。本港新增4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40宗属本地个案，当中24宗未找到源头。患者包括慈云山街市的菜贩，以及慈云山多个屋邨的居民等。昨日确诊的伊丽莎白医院普通病房病人，斜对面病床的77岁女子亦都确诊，她本身住在乐富一间护老院，曾经转送佛教医院，当局要追踪佛教医院同一病格的四名病人，并到护老院视察，为院友和员工做测试。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表示，确诊病人住在全港不同地方，好难确定病毒是否由一个地方扩散到另一度，希望全港市民都要提高警觉。伊丽莎白医院内科病房先后有三名病人确诊新型肺炎，医院感染控制主任龙振邦表示，院方在发现第一位确诊患者的时候，已经立即采取多项措施，包括丢弃病房内的仪器，并改用即弃用品，未来会逐步减少非紧急服务，减少病人数量，以及令到医护人员可以专注感染控制。院方表示，涉事病格一共追踪到10名病人，有关病房会停止接收新急症病人，并会为因心脏病或者衰竭等引起气促的病人进行病毒测试。政府聯同檢測機構首日開展為安老院舍、殘疾院舍和護養院員工進行新型冠狀病毒檢測。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到慈雲山一所護養院視察安老院舍員工進行檢測的情況。林鄭月娥聽取檢測機構負責人講解為院舍大約80名員工採集樣本進行病毒檢測的安排和程序。他说公营部门下个月开始可以增加检测至到8000个，在有需要的时候向本地私营化验所直接采购检测服务，应付疫情需要。他又说为扩大社区检测量，包括考虑到日后对跨境人士实施健康码制度带来的对病毒检测的需求，有需要在香港建立更大规模的私营机构检测服务。选管会就民主派初选发声明，表示香港法例并没有所谓初选机制，任何所谓初选并不构成立法会选举或公共选举程序的一部分。选管会表示，根据立法会条例第42条，已经递交提名表格的候选人只可在提名期结束之前撤回提名，现行法例不容许候选人在提名期结束之后退选，亦都冇所谓弃选机制。发言人又话，港区国安法已经在港实施，选举活动系咪构成任何罪行，视乎检控机关同法庭嘅决定。市民喺组织或者参与任何选举相关活动嘅时候，应该小心留意相关条文。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6392点，升304点。

想飞出更多经典音乐作品，就要密切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晚十二点到凌晨两点，陈小宝、新地任我行。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二， 香港电台第二台， 崔杰彤、莫莉、Nell Nell 敏感时刻。 朋友唔嫌多，今晚识多一个 Nell Nell 友情牌。 嚟星期二啦，呢個友情牌咧，當然咧上個禮拜大家聽 Master 再講呢個玄學嘅問題咧，大家聽得好開心啊！今個禮拜我哋就繼續啦。 係啊， 咁我覺得唔係莫莉最關心嘅一樣嘢啦。咁上個禮拜係咪講到有位客人咧就要 吹旺自己嘅桃花 嘛？ 吹快啲。 咁其實我哋未知個結果吹完係點喎 ，Master 蔡。 佢真係終於戴到隻結婚戒指啦！ 哦，即係嫁得出， 真係嫁得出， 係咪真命天子先？ 我唔敢出聲，我唔敢出聲，但係好迎合嗰、那個夫妻宮裏面所有嘅面相啊，都好迎合嗰位另一半嘅，冇、 哦、 錯。 係咁，但係咁樣吹咗吹快咗個運程，呢、這個桃花運，但係將來要唔要還先？ 咁我盡量做嗰啲嘢就唔令到一個人要去還咁樣咯嚇。咁、哦、我只係將佢原有嘅嘢。吞大佢， 吞早啲， 吞早少少。咁我话咁你都 咁咪会早啲，会唔会吞早啲时间会远噶？ 唔知我答唔到你啊。 但系唔理啦，即系得到咗咪好好珍惜咯，系嘛？ 系啊， 真系唔知道。 点都叫嫁过次啊，嫁咗啦，系咯。 系啊， 好过叫剩女啊嘛。失婚妇人同剩女系有分别噶。 哦，呢、這个就应该系个客人嘅心态啦，所以先咁快出去啫。 系嗱，头先讲到呢一个就尽量帮佢搞到唔使还啦，系咪真系话有一啲嘢系真系要还嘅咧？ 盡量都唔去做一啲攞得太過盡嘅東西。咁譬如好似我頭先同嗰位女士人客咁樣啦，咁每次即係都有留有少少呢個餘地嘅，咁唔去到太盡。咁有啲如果你話去得太盡咧、嗯，因為我哋做奇門遁甲，如果你有啲去得太盡而係你攞唔到，你要收翻翻嚟嘅時候，你用三倍嘅力量你先可以收到翻嚟。咁、即係如果譬如話你去到第十級嘅。咁你點可以用一啲三十級嘅嘢去收翻啲第十級嘅嘢翻嚟？即係你問我，我就唔識去做啦。咁我寧願譬如話你吹到好似第五級啊、第六級，如果有啲咩事幹咧，都可以收翻翻嚟，都仲可以好啲咁樣啦。 但係有啲嘢真係譬如一定要發生嘅，你又唔可以將佢完全令到佢唔發生噶嘛？係咪譬如有可能會有交通意外，你只可能將佢個意外程度減低？而唔會冇意外發生噶嘛？ 我盡量會話俾佢聽，小心少少啊！譬如嗰、那個時間唔好自己揸車啊、嗯，過馬路唔好企咁前啊咁、我話或者去捐少少錢啦、希望可以破財擋擋災啦， 或者做善事咯， 做善事啊咁啊求神庇佑啊都可以嘅嚇。 咁阿 Master Choi 你自己揀伴侶嘅時候，你又會唔會算下咧？ 哇！呢、這個真係嗰時咧，我就係學第一套叫八字啦。咁就有位師傅就話俾我聽，就話：哇！你去到呢個年紀嘅時候咧，天合地合啊，哇！發達啦咁樣。 咩叫天合地合啊？ 譬如好似我哋叫做一個叫丙啦，一個申啦，那個丙申合，那個地支就有人亥合啊咁樣，即係好似豬同老虎又合，咁又好似天同地，即係我哋叫做八字裏面一個術數。一個日干一個日一個日干一個日支咁樣就叫天合地合咁樣咯， 天同地都幫你啦。 總之好嘢啦， 總 之好嘢啦。 咁啊，係啦，咁啊，跟住去到好盡啦嚇，點不知就咧即係衰到好盡添，仲咁我自此之後就覺得原來係愛情呢樣嘢都係可遇不可求，咁順其自然會比較好少少。 所以我次次睇親呢啲咁嘅師傅咧，或者睇你，我從來都唔問愛情㗎，我只係問工作㗎咋。我所有人我都唔問嘅，我唔想知道愛情。唔通話你而家同呢個人幾耐會散或者點樣，你就點過啊？跟住呢個時候， 仲有一樣就係、是， 所以唔知咪最好咯。仲有 enjoy 個過程就得啦。 所以仲有一樣嘢咧，好麻煩就係咩咧？無仇不成夫妻啊！有時你喺個局裏面揀個最好俾佢，你揀唔到嘅永遠都，反而係可能。 衰衰格格嗰件就可能會 pop up 咗出嚟，即係你都打曬問號啊！哇，點解呢件會走出嚟嘅咧？可能你 前身嘅債 有個債未清啦，我哋叫做咁，佢就翻嚟攞 債。其實你冇欠人債，你好幸福㗎。 原來反而最好係我， 我都覺得真係還債個一生人拍親拖都。 如果一個人啦，佢有冇死症嘅咧？即係對於你哋嘅角度嚟講，即係頭先你就話嗰、那個客人咧就佢本身有嘅，只不過催快咗，咁啊早咗得到啫。咁有冇啲你 check 完之後，即係幫佢唔到嘅？咁係咪就係冇辦法咧？有啲都 有㗎，真係有㗎，真係有㗎，係啊。咁啊叫佢睇開少少，或者有時叫佢唔好結婚啊，即係算遇到都好啦，唔好結婚啊。咁、樣就會穩陣少少咯，對佢嚟講係。咁、或者可以幫佢催一啲好似叫做人緣運啊。拍下散拖啊，等佢開心少少啊，甚至可以催旺佢啲桃花啊、性愛啊，等佢 enjoy 一下咁都 OK 啊。 你真係好睇點㗎？我又想問啊，即係頭先都講啦，就係桃花或者姻緣運啦、啊。但係有陣時又有啲話就係話呢個桃花運咧。可能是你的人緣嚟嘅，如果你的人緣很強的話咧，咁你可能愛情方面你又會比較弱啲嘅喎，咁係咪真的？ 我又冇咁樣去特別睇，不過如果你話用術數嘅方法去睇咧，人緣運就可能係你嘅朋友宮位好靚啊，或者你自己嗰個命宮啊、福德宮好靚，好多桃花裏邊。咁如果你個夫妻宮，即係你個伴侶個位靚咧，就反而係你自己嗰個姻緣好好咁樣咯，就可以係兩回事嚟嘅嚇。 面相算唔算係比較準確嘅咧？你覺得？ 我有時覺得面相咧，即係好難去。猜測，譬如好似而家整容整得咁犀利啦，你又好似唔會睇到佢點樣，即係話啊，可能你本身烏眉瞌睡唔係咁好，啲皮膚顏色咁啊，梗係行唔好運啦。但係你弄咗啲好靚嘅護膚品啊，你又走去做 high 符啊、massage 啊，哇，又做運動啊，成塊面紅卜卜啊咁樣，咁你睇唔到嘅喎，係難好難睇嘅喎，係啊。 咁邊一方面係你最容易或者最方便去睇嘅咧？ 哦、真係開奇門遁甲係最容易睇㗎啦，即係直情係幫佢起底嘅，我哋叫做。 奇門遁甲其實我唔係好了解啊，因為紫微斗數大家聽得多啊嘛， 即係可能都需要啲時辰八字，但係你話呢個係唔需要， 唔使㗎嘛， 唔需要㗎。 咁點樣睇咧？ 咁 點起底咧？ 咁佢都係有一個好似 Google， 佢都有啲盤嘅形式嘅，係啦。咁佢有啲字喺上面咁樣啦。咁就佢有1080局咁樣，咁就 randomly 咁 rotate 嘅。咁當然咧就要配合埋嗰、那個時間嗰個八字啦，即係一個時間八字咁樣啦，我哋叫做嚇。咁去運用睇一個 combination 會唔會出現咗一啲好嘅事件啦，或者唔好嘅事件出嚟咁樣咯嚇。 即係譬如我而家。3:05行入嚟揾你 master choice 都係因為、這個， 咁我就開3:00至5:00嘅盤嚟幫你睇你嘅運勢咁樣咯。 咁、你點樣界定邊一個時間啊？即係你見佢或者請佢入嚟或者坐低，可能已經幾分鐘前幾分鐘後咯。 所以我叫人客入嚟嗰時候咧，喂，你最好咧3:00-2:00先好入嚟 死咗人事時間。 因為有時你都會做定少少功課噶嘛嚇，咁突然間佢2:11走入嚟喎，咁你可能做咗3:00-5:00嘅嘢。哦，你不如3:00-2:00入嚟啊， 變咗又唔準噶咯喎，係咪咧？如果佢唔啱時間嚟， 同埋實會心急噶嘛啲客。 係咯， 我啲客好怪喎。真係3:00，有時3:00就彈到上嚟，咁所以我就話好阿科，你唔好3:00搭到上嚟，我唔知一陣間係2:59啦，定係3:00，咁你3:05先好上嚟咯，最快都係、 即係遲好過早啦， 係啦， 係啦，因為變咗成個盤就唔啱咗啦， 會唔啱。 如果係真係早咗，咁你係咪要起個曬咧？因為個緣分已經唔同咗啦。 咁我會開個另一個盤咯，咁啊即場幫佢做咁樣咯。咁、但係當然啦，咁有一啲譬如好似我哋叫神煞嘅嘢啦，咁可能藏咗裏邊，咁你要俾啲時間我要插翻。落去摆翻落去，咁睇下会唔会有啲吉星可以帮助你啊？咁样咯。 上个礼拜就有讲过咧，就系话女仔咧问爱情多，男仔问事业多啦。有冇一啲客系问一啲你都冇谂过，点解你问啲嘢咁奇怪嘅？即系会唔会一啲咁嘅问题嘅咧？ 即系咧，越做咗咁耐啦，有时咧，当你答一啲嘢。準確嘅時候咧，就越問咧就越古怪啊！即係有時即係 初頭可能 general 啲問嚇、你咁準，我就再問刁轉啲深入啲啦。 即係有時我淨坐咗喺度咧，我話呢個行業係乜嘢類型嘅行業嚟，我都未聽過嘅。咁甚至有時可能有啲睇風水啦，都話 做魚嘅咁樣，係好似做魚攤咁樣啦。咁嗰個位置又冇門又冇聲咁樣，咁你點樣睇風水咧？咁樣，因為你唔好睇佢冇門啊嘛，係。咁你用啲特別啲嘅方法去幫佢睇咯，要係。 哦。 即係甚至有時可能。 不，奇門遁甲都可以係去睇風水嘅。 可以可以可以。 呢門法科 可以，冇錯係咯。 但係同係咪又係都係用嗰啲天干地支東南西北咁嘅坐向嘅咧？ 佢有八個格喺裏邊嘅。 哦。 咁就佢裏邊擺。 普通風水好似有九個格噶嘛。 風水有九個格係啦，冇錯，但係佢有八個格喺出邊嗰度，中間個格就冇嘢喺度嘅，咁就佢都係九宮格咁樣，咁所以就出邊外圍有八個格，嗰八個格裏面有曬所有資料，包括可以睇到你屋企啦、感情啦、你啲卡數啦， 卡數都睇到， 你嘅親密行為啦、圓唔圓到事啦，當然工作啦， 咁咪好赤裸裸，你乜都睇曬咯，其實。 咁多數人客唔問咧，咁你又唔會去講嘅，係啦。咁 但係知咯， 咁我知。 有時你有啲嘢需要講，你都要提佢噶嘛，係咯。 咁譬如好似even 有啲女仔啦，咁都會上嚟問嗰時候，佢哋都問得好到肉噶啦，已經係即係已經唔同嗰個六十年代 怕醜啊，而家啲唔知醜嘅 親密行為同即係感情關係好掛鈎啊，而家係係嘛？ 首先 full dry 啊， 即係有時睇完之後話，喂，真係好 dry 喎，真係唔掂喎。咁啊，即係點樣去搞佢啊？咁樣即係有時咧見到真係都冇咩好搞嘅時候，即係執一劑俾佢嗱，你攞去燒下或者你整下啦，擺啲嘢咧，睇下會唔會冇咁 dry 咁樣。 奇門遁甲都會叫。人喺屋企擺啲嘢個 擺下嘢啊，或者係燒下嘢，或者係破壞一啲嘢，等佢唔好發生啊，咁、差咁樣咯 嚇。哦，即係都用啲形態上嘅嘢。 係啦，冇錯冇錯 嚇。嗱，上一集咧，我記得阿蔡師傅你就話啊，多數當然係啲人客有問題或者有疑難啊，先至嚟問你，即係攞啲意見噶嘛。咁係咪多數啲客？攞完意見，如果嗰件事過咗啦，咁跟住咧佢就唔會翻嚟，定係好似整容咁嘅咧？喂，今次件事搞掂喎，咁樣跟住又想第二樣嘢，又繼續翻嚟揾你啦，係邊樣居多咧？ 其實兩樣都有，咁就有啲人客咧就可能中意出去試唔同嘅師傅啦，咁我就有好多都會翻轉頭嘅客嚟做唔同嘅嘢咁樣咯，咁多數就工作搞掂啦，咁樣搞愛情啦嚇，搞完愛情可能搞生仔啦，不過生仔真係好難搞啊，呢個就係天賜俾你嘅。天賜俾你嘅呢個， 科學啲咁。 咁啊，去到年紀大啲嘅時候，梗係希望長命啲啦，嚇。 或者又驚自己有病啦，或者又幫仔女求啦，好多唔同嘅嘢。 好多樣嘢係啦。 係咯，咁但係其實你覺得嗱，我嚟睇奇門遁甲係咪要配合埋屋企風水先為一個完整嘅嘢咧？ 我試過咧， 睇完我風水又唔好嘅，咁其實都冇用噶嘛。 我試過咧，有啲人客上嚟咧，就個命就冇乜特別嘢睇落去。但屋企風水真係唔係咁好嘅，真係係啦，直情係 describe 埋俾佢聽咧。譬如話，喂，你屋企對面係咪有啲嘢咧，即係一支支撐起咗咧？或者係有啲唔係咁好嘅外圍環境影響到你啊？譬如身體有唔舒服啊，但你工作就冇乜嘢咁樣。咁describe 曬俾佢， 或者 佢話係 動土咁係咪？ 動土啊，冇錯嚇。 即係你未去佢屋企已經睇到㗎啦，喺個盤度。 冇錯，係啊。 哦，咁就要配合埋風水，咪要幫佢執咯，要去屋企度。 有時可能隔空幫佢執啦，就叫佢啊，你。一个时间翻去摆少少嘢， 因为有啲人可能经济唔好睇，冇钱睇风水咁点算？ 多数咧就呢样嘢就冇得呃嘅，系啦。咁如果真系唔系咁好，而真系有需要咧，我好多时都会帮嘅，系啦。咁譬如你有时 even 封廿蚊利是俾我，我帮一帮你咁样，咁就希望你好啲啦吓。 咁即系其实做玄学师傅或者做风水呢啲，都系想帮人为主噶，系咪？ 我多数都系帮人多嘅，系啊。 我反而想知道咧，其实人嗰个气场紧唔紧要咧？即系咪你觉得系咪好多嘢都真系条命生成啊？定系其实唔系本身你条命冇乜嘢，但系唔知点解你个人咧个性格硬系咧即系阴阴沉沉啊，或者好负面啊， 或者硬系望落去咧个人黑掹掹啊，印堂发黑啊，系咯，硬 系 好似唔好运咁嘅咧。 后天系咪可以即系令到 心底唔好咪会咁咯？所以做人要心善啊， 系咪 啱啊？麦实菜 啱啊，冇错系啊， 即 系 个气场都好影 个气场好紧。紧要啦，咁当然你食嘅食物都好紧要添，食嘅食物直接影响到你皮肤嘅颜色啊，或者影响到你自己嘅，譬如你食得多肉啊，个人可能都会燥少少啊，咁食啲菜可能清淡啲，个人都会平静啲咁样咯。 所以其实营养学你都涉猎埋。 所以呢啲係新派年輕一代嘅玄學家同老一派係唔同嘅，發覺。 但我想問一下，人係咪一定會經過三衰六旺咧？即係有啲人就哇，你條命好好啊，咁你係咪真係一世佢都行運，真係唔會有黑仔？黑仔嗰啲係咪真係永遠都唔會 旺 嘅。係，我都見有啲朋友真係一世都好黑，佢未行過運咁滯，即係好戥佢心噏㗎。 我見過有一個衰足30年，呢、這個真係有嘅、 啊， 但係亦都有好足30年嘅命運都有，係、嗯、啊。 即 系好似你话， 即系唔公平原来。 譬如好似你话， 你有冇谂下自己前世做过啲咩先得噶嘛？啱啱啊，咩唔公平啫？ 真系谂唔起啊！但系 系咯，你有冇谂下莫莉？ 奸淫老略啊！ 咩都做 齐。唔好意思啊，我今日第一次识你就讲啲咁嘅嘢。 唔紧要啊，我成日听惯佢，你讲错。 你俾一晚實在講埋 啦。咁啊，有好多嘢都係即係因為你去做咧，性格方面啦，影響咗你自己運勢。咁、我哋就講就話好醜命生成真嘅，但係條路你自己可以選擇嘅，行得好啲，行得衰啲，你自己決定。 係。 咁多數我都會叫人行就梗係當然唔好行冤枉路啦。咁譬如話你點樣去可以改變自己運程？其實你去嫁一個唔同嘅老公，娶一個唔同嘅老婆，你就可以將你自己嘅運程去改變嘅，已經係。 同埋我覺得改自己嘅性格咯。 因為 即係你個性格 枕頭撞其實都好緊要啊，係嘛？即係枕邊人同你一路係講嗰樣嘢。譬如話，好似一個好嘅老婆，不斷係咁同你講話，喂，你聽日俾心機翻工啦，俾心機揾錢啦， 幫你儲錢啦， 幫你儲錢啦， 持家有道 啦嚇。咁、你自然你都會向好嘅方面行嘅、你即係識咗個淨係識使錢啊、扮靚啊，跟住又唔儲錢啊。咁當然啦，個老公好多時都係哇，揾揾埋埋，我做乜咁辛苦要俾你扮靚咯？我自己咪又去使咯。咁大家咪即 係 end up 最後咪鬥使，可能 end up 乜都冇，大家都係。 係，同埋改自己性格有冇用啦？譬如原本我個性格係咁，我會行 A 嘅啦。啊！改个性格我就行咗 B， 其实好难改嘅。其实性格 系咪即系江山易改本性？ 所以啲人成日话性格造成命运啊嘛，咪帮自己改性格，咪自己要帮自己每日性格做好啲，咁咪会好啲咯。 冇错，啱啊。 系咯，我有咁做 嘅、但系都好难会去改变到自己嘅性格嘅，基本上都系。 你 可以去 refine 少少咯，譬如可以改名，改名我觉得就会系影响到你30%-40%咯，但系唔可以将你成个人个格去改晒佢咯。影响得最紧要就是侧边个人系会帮你转到运势，侧边个人 即系你拍埋嗰个人成日黐住一个唔好嘅人啊嘛，磁场所有嘢都唔好啦，系咪啊？ 吸引力法则啦，系嘛？大家都黐埋一堆咁样系 嘛？如果咁讲嘅话，命啊紧要啲啊，身边个人紧要啲啊，头先所讲性格紧要啲啊，改名紧要定风水即系自己屋企风水紧要啲啊？ 嗱，一命啦，跟住就二运啦。 风水可以 搬 屋噶嘛， 系啦，咁跟住，梗系我其实觉得你讲乜嘢都好啦，其实侧边个人真系好紧要，同埋你啲朋友都好紧要，真系。 所以要严选朋友啊！发觉年纪越大，我更加严选啦，而家系咯。 好，咁啊，今个礼拜咧，我哋就多谢 Master Choi 啦，咁啊上咗嚟同。 但系其实我仲有好多嘢想问啊 ，Master Choi 可唔可以嚟多个礼拜啊？你冇見到 Master Choi 台頭有沓紙咩？嗰沓紙我好好奇佢整嚟做乜嘢喎？ 哦，好，咁我哋下個禮拜再同 Master Choi 傾過啦。 好啊，不過都提一提大家啦嚇、我哋以上所有都係我哋嘉賓同我哋自己嘅個人意見，其實咁啊，玄學或者依啲咁嘅嘢咧，大家信則有，不信則無啦。黑色水晶，一息間已透亮高烧的火筒都竟冰冷了，直连荒芜的星星顷刻失落了，无常掠过种种大事，如何定妥当与意象，可怎算好，差的怎算差，为何定了答案该那样，想想错的也不可对吗，如何预计答案该那样，标准说的。 听的是许廷铿的 Negative， 一阵间就会有师兄祠堂敏感时刻在这里跟大家讲声拜拜。